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夏季赏花莫过于荷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在这时段的节目中，为朋友们先来推荐几个京城赏荷花的好去处。北海荷花的历史悠久，金代的时候这里被称为白莲潭，那时候这里就是赏荷的圣地。传承至今，北海公园的荷花已经有100多个品种。北海公园不仅有荷花，就在公园东岸还有一处特别幽静之处，这就是濠浦间。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濠浦间是仿造江南私家园林建造而成的，这里四面古松葱郁，遮天蔽日，水池山石回廊错落有致，意境清幽。除了北海公园之外，像颐和园的西堤百亩和田、香山公园的静翠湖、中山公园的四宜轩小岛、陶然亭公园的华夏明庭园、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渡等10处景区都是不错的赏荷纳凉好去处，观赏面积总共达到10万多平方米。同样位列市属公园十大赏荷纳凉圣地之列的，还有陶然亭公园的华夏明庭园，仿建扬州瘦西湖吹台亭而建成的这座亭子，周围风景最是宜人，碧绿荷叶与粉红荷花交相呼应，看着就敞亮。今年暑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不仅推出了消暑纳凉的特色景区，而且各种夏日特色文创产品也已经纷纷亮相，供市民和游客挑选。再来关注其他游园方面的消息，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正在公园的北神厨举办，展览形式包括文字、图像、影像、食物等。展览中陈列图片约320张，内容分为前沿、开元、新生、古坛、涅槃、与时俱进、展望5个部分，讲述天坛作为公园对外开放这100年来的变化，以及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今年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在举办本次纪念展之外，天坛公园年内还将举办文物外展、书画摄影展，围绕天坛礼乐文化出版图书，开展中和韶乐展演交流等系列活动。陶然亭正在举办恐龙科普文化展，61条仿真恐龙分别分布在公园的各处，一条长达18米的马门溪龙安放在公园东门外，不时摇头摆尾，是展览中最大的一条。仿真恐龙的皮肤弹性和立体感十分逼真，加上声音和动作的效果，使得一个个史前巨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游客面前。景山公园正在举办清凉一夏奇妙的金鱼世界首期暑期金鱼科普文化展，展出蓝兽、狮子头、蝶尾、水泡、流金等35种，共计500多条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本次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7号，展览期间的开园时间为早上6点半到晚上8点半。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至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 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07，欢迎您在这个周一的下午时光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个周一，这个例行公事，进入我们的周一小盘点。刚才我还跟我一位新同事解释，我说什么叫这个周一就盘点呢？啊，这个周一盘点呢，因为电影市场的特殊性嘛。 对， 前两天啊，这刚刚过一个周末，大家这个看电影热情很高，确实我们看到这个周末热情更高啊。 嗯， 两部电影正面相撞。 对， 哎，这个盘点一下周末的影视情况，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一周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电影。 主要是别的盘点节目呀，一般都是周末进行，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实力太强，对吧？ 啊， 主要是跟别的节目一碰上呢，大伙就不听别人了。你这显得很不好嘛。 哎呀， 怎么样，有没有 神清气爽， 有没有点西红柿首富的心态？ 西红柿首富真的是在这周赚的一个盆满钵满，是吧？ 哎，名儿叫的就好。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上半时段呢，这个周一啊，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问问大家，哎，我们不是这个节目名字叫四点有戏吗？ 嗯， 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部电影应该是大家预测当中，这两部电影是强强对撞的啊， 一个有四，一个有戏。 哎，这真是，一个是四大天王，狄仁杰是四大天王， 一个是西红柿 首富，这是哪儿的口音啊？西红柿首富啊，两部电影，我问问大家，哪部在你眼里更有戏？ 嗯， 好吧，那么在一开始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闲话少叙，首先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盘点时刻，来看看在周末的这三天啊，我们指的三天呢，从周五开始算啊， 嗯， 周五一直到其实延续到今天的我们盘点的截止时间，大概是在一两点钟为止。到底这个周末影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票房排行又是如何？来看看周末小盘点。今天的这个些许有点不一样啊，我们今天不关注这个观影人次情况，也不关注北京大盘和全国大盘的一个对比，我们来看看在整个全国的影视方面，在周末这三天时间当中，前五位究竟是谁。 好， 来看看排在第五位的，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排在第五位的这个好成绩， 还是属于神奇马戏团。 哎啊，这个神奇马戏团确实是一个比较神奇的 存在，是吧？ 几乎没有什么宣传， 对，啊、没有听到特别铺天盖地的、嗯，甚至还不如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淘气大侦探》啊！你在影院看到的《淘气大侦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画面宣传， 是 啊， 就纯靠那个配音阵容啊。 对，哎，感谢史泰龙， 嗨、啊，成绩还不错的啊、 嗯！神奇马戏团的这个，我们看到他在。累计啊，已经上映十天了。 嗯， 累计票房达到4763万，8700。其实呢，整个的这个票房的一个总和看起来不是非常高，但是它仍然占据了全国电影市场的周末排行的第五位。 嗯，还是可以的。 对 啊， 那么再来看关注一下第四位究竟是谁？第四位呢，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某部电影呢，它已经上映26天。 嗯， 它的票房成绩已经累计票房达到3,023,383元。 嗯，已经可以跻身到这个咱们2018年度啊这个、 嗯、票房排行榜前几位了。 前几位啊，确实实力雄厚。 是， 而且这个感觉还得过一段时间看看，可能这数字还得增加。 对 啊， 它的排片呢，目前我们看到还是排在3.25%。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排片情况，在这个周末刚过去的周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有两部电影真的是占据了大量的排片， 嗯、 所以它的排片可能有所降低，但是成绩依然不减。来看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排在全国电影排行第三位的是巨石强森的《摩天营救》。 嗯， 这部电影呢上映11天，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5,8,741,900元。摩天营救呢，应该是巨石强森到来的今年应该差不多第三部电影了， 哎、 但是 啊， 依然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就说，这听到的这个批评的声音特别多哈、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这么一个老套的俗套的故事，然后这个营救的这种类型 是 吧？这没意思的，这个就是大场面，然后呢，还这么高票房。 对，确确实实有的时候跟我们的预测啊，或者说跟大家的这个看到影评的那种所营造的氛围。是不太一样的。 哎呀，我只能用一句文言说了 啊， 叫你们的嘴很犀利，身体却很诚实，忍不住去看了啊。 嗯，摩天营救，不知道他还能救多长时间的电影市场啊。 嗯， 来看一下排在刚刚过去周末票房排行第二位的是，很显然他就是除了那部首富之外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哎 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跟西红柿首富呢应该都是同天上映的，上映已经到第四天，它的累计票房是3,552,400元。狄仁杰四大天王的这个票房情况呢，应该可能跟很多人预料的不太一样啊。一开始很多人以为在这个八月份应该是属于四大天王属于徐克的了。 哎呀，因为前面有那首富 啊， 谁能比得过那首富啊？还有就是他想突破人家，那里边有个守门员啊， 过不去是吧？ 过不去，哎。 哦、 再有就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咱们说这四大天王说的有点狠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规律都是这样的：四点有戏关注谁，谁就有点倒霉。 这个欢迎大家一块儿来关注啊、 嗯。 刚才说到的是排行第二，那么排行第一显然就是剩下的一个《西红柿首富》。 嗯，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是9,5,8,492,200元。这个票房呢，是我们刚才说了，截止到今天的1点多2点为止，它的实时票房我刚才关注了一下，不得了。刚才在我们2点钟的时候，实时票房看到的《西红柿首富》，也就是今天啊， 嗯、 今天已经卖出了6,739万。 厉害， 刚刚半天的时间，而且是一个工作日的周一啊。 对对对对，确实啊，今天我也是这个上午去看的。 哦、你贡献怪不得呢、嗯、 啊！ 我刚才就说嘛，后小数点后面都全是你的。 我没舍得包场，谢谢。哎，这个本来我就是想打一个这个时间差， 啊、 是吧？想享受一下这个特别好的观影环境， 嗯、 没想到啊。 啊、 满员 真的吗？ 满员呢？ 周一啊， 周一中午满员啊啊！ 这都不上班了。 是啊，就是中午那段时间，我估计也是午休吧。然后还有拉家带口去看的， 怎么回事？都继承300亿了？ 哎呦我天哪！哎呀，这个确实啊，这个没有想到啊、 嗯， 没有想到这两部电影的相撞呈现了这个一边倒 的，真的是真的是 啊。 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票房占比情况，也就是说在票房的一个它的。排片比啊，或者说票房的一个总的一个占比情况呢，看到的还是《西红柿首富》占了绝大多数。 嗯， 票房占比它都占到了76.54%啊。 就是说呢， 多 这个周末贡献的所有票房当中啊，那么《西红柿首富》 100块钱里面有73块钱是《西红柿首富》 是人家的哎。嗯。 好了，我们刚才关注的这是票房的情况啊。刚才说过了，周一小盘点呢，除了我们要来看一看票房的数据情况，也要来问问为什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上半时段的话题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四点有戏嘛，问问大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几天当中，西红柿首富和狄仁杰这四大天王，你觉得谁更有戏？哎，数据是一个方面，对吧？票房呢，我们说了不能唯票房论， 对， 还要听听大家的这个影评和您打的分数。是吧？ 四点有戏，这个西红柿首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占一个字儿。贾先生1991说了，说我以为你们俩要说西红柿和戏大天王，您这说法难度太大啊！ 我们俩这口音还得学学，倒一倒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啊！因为这两部电影真的在这个周末营造的这个现象级的这个话题啊，确实很受瞩目啊！到底谁更有戏？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边聊边等待您的意见。来吧，说说吧，这个为什么西红柿首富、狄仁杰四大天王啊，就如此的差距明显？这个西红柿首富呢，三天破9亿，四大天王确实是跟上去是有点吃力啊。西红柿首富刚刚观影，这新鲜观影完毕的赵亮一定是有话说的啊！因为这部电影跟你原来看这个夏洛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我今天问好几个人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到底跟夏洛比，它是分数更高还是更低？ 这个我觉得分数比夏洛低啊，这因为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一丢丢凉水泼过来。 不是，就是他太火了，我泼这盆凉水没用，我只能是让他更火的冒烟，是吧？我是觉得呢，这个一直以来开心麻花的这个电影啊，都是叫做悲剧的内核啊，喜剧的外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个话剧作品啊，包括春晚上的小品啊，都是这么好看，对吧？但是就是这个呢，这个电影的这个悲剧的内核啊，好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 对 对，所以就是从头看到尾呢，只不过就是一个，花10亿和300亿的区别啊，这个区别呢，反正我也体会不到，我觉得这辈子，所以我就觉得距离我的生活， 王多鱼一开始也没想到 啊，就是距离我的生活稍微有点远， 你是因为你没有去找二大爷。 确实啊，但是平心而论呢，这个确实电影完成的非常有意思啊，从这个整个全程的观影的这个过程感受啊，我就能觉得哎，我跟所有观众的笑点还是一致的啊。就是 终于找着节拍了， 哎，就是大家共同的笑，共同的惊呼啊，演员的这些演员的表演也都非常到位啊，确实我们看到里边还有老戏骨来加盟啊， 对， 包括李立勤先生演的这个二大爷，相当搞笑了啊。 西红柿首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的评价如何？他跟四大天王啊，狄仁杰这四大天王谁更有戏？我们边说边等待各位的意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更有戏。 王多鱼，我是你二爷，听好了，我要求你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你必须在西红柿内合法的花光这笔钱，并且一个月之后不能剩下任何资产。 你这要死啊你啊！ 这就是西红柿首富的预告片啊，刚才在预告片当中其实把这个主旨是说出来了，就是他得到了所谓的遗产，一大笔遗产啊，要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才能继承300亿。主人公王多鱼呢，就是一个落魄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呢最后还有一场跟强队之间的比赛哦啊，跟他齐腰身的孙离，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主要是那个广州恒泰是吧，那个非常的漂亮， 哎，是是是啊。小齐不太喜欢这部电影哈，然后分为三个部分啊，就不具体说了，每一部分他都不太喜欢 啊。那分三个部分 啊，这个我倒觉得没有他说的那么狠啊，但是确实这个电影啊，比较前面的两部电影来说，我觉得这个票房成绩这个不用怀疑，因为这个有喜剧的这个外壳啊，再有加上开心麻花一直以来的这个良好的口碑，是吧？肯定是票房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从影片本身的这个价值啊，还有它这个利益啊， 各方面的表现深度吧，确实不如 欠缺 夏洛。 我们来看看吧，你刚才一直跟我都提到了夏洛，夏洛特烦恼呢，在当年的这个票房成绩总计是14亿4200万，14亿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的由麻花参与的一部电影叫《驴得水》，驴得水呢，当时成绩其实并不是特别好啊，只有1亿多，1亿7000万。羞羞的铁拳呢是22个亿，羞羞铁拳好像大家的评价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啊。 对对。 所以呢，被称为开心麻花，这也是戏称吧，叫第四部大电影的西红柿首富，在暑期档当中还是挺受期待的。而他的刚刚过去的首周末的成绩也确确实实不负期待。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他的票房成绩现在已经达到9亿之后，他就已经晋级到年度票房榜单的第十名。我们来看看这个年度票房榜单是怎么排的。2018年截止到7月30号，也就是在今天为止啊，西红柿首富是9.18亿，是排在第十位。而排在第八位的是狂暴巨兽啊，还是强森作品啊，9亿9500万。刘若英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是13亿5000万，头号玩家是13亿8500万。那么侏罗纪世界呢是侏罗纪世界二啊是16亿7700万，捉妖记二是22个亿，复仇者联盟三是23个亿，某部电影是30个亿，现在还在上映的啊。然后唐人街探案是33亿7000万，红海行动是36亿2100万。也就是西红柿首富呢，虽然只有9亿1800万，但是依然排在了到目前为止的排行第十名。 这个另外还要说一下，今天这是在看这个西红柿前面的时候有一个预告片，我才知道马上又有一部开心麻花 麻花的 作品，理查的姑妈。 对对对 啊， 有那那长脸，那叫什么来着？老记那长脸。 你是说宋阳还是说黄才伦还是说艾伦呢？ 艾伦 啊，这个里面也有艾伦的客串嘛，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一部应该是定档在了9月30号啊，现在来看应该是这个日期。 好，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开心麻花呢，在他的这个映衬之下啊，另一部电影就显得好像暗淡了许多。其实按理说人家这几天啊有大概3个多亿的成绩也算是很不错了。 是是是 啊， 对，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部电影呢，好像评论方面这个两极分化的更厉害一些。徐克导演的狄仁杰四大天王本来是很多徐克的粉丝们非常期待的电影，剧情是承接那个神都龙王，在里面我们也看到剧情里面有很多反映神都龙王的一些情节。而这次呢说是最弱的狄仁杰嘛，然后因为他深陷这个各种各样的阴谋当中。之前很多人预测说肯定会跟西红柿首富有一场恶战，但是第一天第一天啊，这个首日票房1亿0800万就不及西红柿首富2亿2400万的一半。这个两部电影呢好像评分呢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我们看到目前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豆瓣评分是6.7分，西红柿首富豆瓣评分是6.9分，而在这之前你知道两天前这个评分是倒过来的。你说这有意思吧。两天一个周末就发生了变化了。而很多人觉得这个狄仁杰神探神探啊，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一部当中好像似乎是少了一些味道，是因为这个探案的过程好像欠缺了 就是 许多 断案推理性不足。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他第一部呢这个通天帝国的时候还是 确实 不看到最后你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 啊 对 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招牌啊。所以说呢这个电影究竟哪些元素如何把握，我觉得确实这是导演最大的一个挑战啊。你想这个徐克老怪是吧，那么能够这个把握故事的导演，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啊可能在特效方面下的功夫太多了啊。那 是 而且整个故事的节奏啊都很饱满，对吧？这个剧情也铺得很满，但是如果你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进行的时候，如果你的断案推理性不足的话，你肯定会失去一部分影迷。 刚才说过了，这个我们上半时段的互动问题是啊，这两部电影谁更有戏？互动的旁观者说没有被你们上周幸运的抽中啊，就按计划自己去看了《四大天王》。 也好，这小小的吐槽了一下啊， 特别悲壮啊。不好意思啊，下次我们那个留意啊。他说故事没能超越《神都龙王》。视觉效果方面确实还不错，故事发生在神都龙王之后，不像是传说当中的通天帝国和神都龙王之间。这很多人可能在当时是不是我们分析的时候也是说过啊，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看了以后大家才发现他是在神都龙王之后。另外呢他还提到还没有去看这个西红柿首富，听这个梗概觉得有点像百万英镑。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呢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值得一提的，好多人是对

飞的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西二环蔡户营桥北南向北方向是有一起事故，造成了蔡户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员桥南北双向是持续车多。另外呢，西直门桥以南北向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南北双向是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3，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跟上半时段咱们做一个切割啊，上半时段咱们说的是那两部啊，哪个更有戏？说了《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以及《西红柿首富》。 嗯， 这个回答问题的朋友们各种各样的思路都有啊。张默说，只在《西红柿首富》那个路由器那儿笑了一次，总体还是开心麻花的老套路啊，略显得低俗了一些。 嗯 嗯，这个各种各样的评价都会有，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点赞的里面也是说特别接地气， 嗯，是吧？ 比那个下路还接地气，所以你就说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啊，看你说的哪个极致。 嗯， 这没办法的事儿啊。刚才提到《狄仁杰四大天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到关于《狄仁杰四大天王》这回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故事性？也不是那么足啊，场面确实非常大， 确实啊。王振武这朋友说，《西红柿首富》啊，《狄仁杰》呀，我都想看，我还想看《邪不压正》，但是没办法，我最要看的得看娃啊。 哦，看娃， 看娃啊！这个提醒大家，这个《西红柿首富》虽然号称叫 合家欢啊，号称喜剧，但是呢仍然不适合带小朋友去看。 啊，对对对对对， 非常不适合啊。就不要像今天我在那个电影场地里面啊，就是一拉家带口一家子啊，这个， 哦，不是你，是你旁边有很多， 带着两个小朋友去看的啊。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啊，还是虽然电影没有标明什么，咱们自己打听打听。 哎，确实啊， 实在不知道您问问四点有戏也行啊。 嗨， 来吧，我们还是继续今天的周一小盘点。刚才盘点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强档上映的电影，接下来呢，咱们得说一说在接下来本周将至的一些强档影片。 这个暑期档相当热闹啊， 真的每周我觉得都说不完， 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的电影，而且都是每一部都有它的看点。 是，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是7月30号，明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后天是八一建军节。所以呢，当然会有跟八一建军节相关的影片会上映。我们先来说说八一建军节将公映的影片《浴血广昌》。 彻底保护，咱们就剩活靶子了， 绝不后退。 小心，都盯着他。 一听就是战斗场面非常激烈的电影。这是电影《浴血广昌》的预告片。日前呢，它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导演呢，他是希望真实的战争场面能够带给观众足够的震撼。 哎，这个是由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哈。讲的是1934年咱们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这个广昌保卫战啊，还有这个高虎脑战役为背景啊。透过平凡的人物，从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当地居民为红军长征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里面还有一个看点，一个年龄很大的看点。曾经凭借《红色娘子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啊，我们打引号的影后的人物，现在已经年近80高龄的祝希娟老师 哦， 她也出演了这部影片重点刻画的一个人物，叫赖婆婆。 赖婆婆 啊，片中呢，这位赖婆婆有五个孙子，其中四位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当中牺牲，最小的孙子呢，随着战役的推进，逐渐也成长起来，他从懦弱的孩子成长为了合格的红军战士，也担纲了《浴血广昌》这部电影当中另一条重要的故事线索。 哎，说这个故事，我想起来了啊，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做这个就是《文化之门》那个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就是平北抗战的一个主题。那个里面有一位之前的模范，啊，就是被称为当代佘太君，他就跟这个赖婆婆的故事特别 相似 啊，就是全家齐 上 阵去抗战，然后呢，一家的男丁基本上都死光了啊。 让我们向这样的烈士们致敬。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八一当天上映的这部电影《浴血广昌》。接下来看看在这周还有哪些强档影片会到来。接下来说到的这一部啊，我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没有正式上映 啊， 但是这个评分啊、评论啊，真的是满天飞了一 阵。对、 啊， 这个特别厉害啊，终于是又出了一个大字辈了，是吧？ 虽然他名字上人家没有大哈， 但是是吧，咱可以加一个。 对，很有可能他们说这部真的是可以拿来跟大圣归来相提并论，是吧？ 对， 而且也有很多的自来水。 是 什么样的一个电影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声音。 仲夏兰，给我上。 多年前，自从霞兰封印了穷气之后，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这股邪恶的力量了。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就该大显神通。 我是霞兰，我用封印咒排除万难。 终于把电影的名字叫出来了啊！风雨咒， 风雨咒。 刚才我们一说跟《大圣归来》来相提并论，另外呢，有听到他的当中这些情景啊，这些台词，大家一定能知道了，它就是一部动画片，这是《画江湖》首部动画电影《风雨咒》。 哎，您加个大也行，大风雨咒嘛，就是宇宙里刮的大风。宇宙风，嗨， 这个宣发要是遇见你啊， 可算倒了霉了。 《画江湖》的首部动画电影啊，叫做《风雨咒》。这部电影呢，刚才说它并没有正式上映，但是最近的舆论 啊，它应该是一个焦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根据我的观察，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点映的次数和点映的场次来看，它确确实实占据了很多很多人观影的一个重要位置。 嗯， 因为截至到昨天它的一轮首映过后，它已经有三轮点映， 三轮点映， 三轮点映啊！ 这个以后要不就是这电影就靠点映来弄票房得了， 真有可能啊！ 饥饿营销一下是吧？哎，我们就点映。 它这个三轮点映过后，票房已经累计破了千万了， 哎， 啊！点映票房， 嗯， 据说有30万观众走进电影院。8月3号，也就是这个周五才会正式跟大家见面。 嗯， 现在呢，有一些购票的平台给的分还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还是这么说啊，购票平台的评分仅限于购票平台而言。 嗯， 淘票票给出的是9.1分，猫眼给出的是9.3分。那么如果是只看这两个分数的话，它已经成为了2018年评分最高的动画电影。 对对，但是有的那个电影片方说了，这个评分都不能算。 对，其实我们还是关注更多的来自时光网啊，来自豆瓣，对吧？ 对， 这些评分可能在第三方更加的客观一些。那么刚才说了，它为什么算是大字本的？因为前面有《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 对， 这回呢又是一个中国风。 对，这个影片讲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少年啊，然后呢，嗯，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就是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餮啊，这饕餮又来了， 从长城来了， 跟那没关系啊。饕餮重现人间，涂炭生灵的时候，这个少年呢，就用这个秘术，就是风雨咒，就是一个这个咒语啊，就把这个饕餮 封印 、这样一个故事啊。 这个据说虽然是《画江湖》的系列电影当中啊，系列作品当中的首部动画，但是呢。据他们看过的人来讲，说他的制作水准明显比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动画片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哦， 啊，而且说他整个的戏份当中对于饕餮的这个刻画呀，对于当中主人公叫霞兰嘛， 嗯， 他这个对战的戏份还是做得非常精彩的，据说有很强的代入感。电影的这个世界观据介绍，它是来源于阴阳五行啊，并且引入了五行之外的力量叫风，所以风宇宙的风从这里来。 哦，嗯， 作为故事的推进的关键要素，充满中国风的设定也让这个故事呢有传统亲情元素，还是挺温暖的一个故事。 嗯， 说这个电影在看的时候，很多人是就是半场哭半场笑。 哦，是这样。 啊，当然不是说同时啊， 是 里面有这个很动人很动情的元素。 嗯嗯嗯，确实啊，这个中国风的动画，这个我们这两年啊，《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虽然也有一些这个批评的声音，但是呢，电影整体的品质还是受到大家的认可， 嗯， 啊，也被视为中国动画新时代崛起的一个标志，对吧？虽然这个《风宇宙》没有大字啊，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延续啊这两部大字辈电影的这个优异的成绩，嗯，啊。 最近这个自来水太多了，他们都说，那个现在都叫什么来着？因为影片里面有个王富贵嘛， 嗯， 所以他们说我们都是王富贵。你们都是首富。 哎，对，是，哎， 而且， 啊， 还听了一个消息说他这个动画的故事里面啊，祭祀的时候是用了一个狮子王的音乐。 哎呦我的妈呀， 啊，而且把歌词还改了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啊，哦， 有点无厘头了啊。 是，嗯，而且这部电影我们说了嘛，走中国风，那么从音乐的部分来讲，他肯定有他自己的中国风的特色， 嗯， 这回呢除了有阿兰的那首离析作为守护版主题曲，前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听到了方文山和霍尊搭档，方文山是作词，霍尊作曲，霍尊自己演唱的风宇宙的同名主题曲， 嗯， 风宇宙也是他们是这么说的，说这是中国风加上更中国风。 哦， 啊，因为这两人都是中国风的代表嘛。 哎，确实，嗯， 来我们听听来自霍尊的这首风宇宙的同名主题曲。 蒲公英落了地，一派写意的景色融入画里，宁静中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御风而起，下揽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 虚度。引人羡慕，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周一小盘点。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周五将会到来的动画电影《风宇宙》，希望它能够在这个周末不负众望。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这周还有哪些电影会到来。哎，这个上周好像已经说过啊，《低时速递五》，这也是这周五的大戏。 哎，这个暑期啊，好像 来咱们继续来看看这周还有哪些电影会到来。哎，这个上周好像已经说过啊，《低时速递五》，这也是这周五的大戏。 哎，这个暑期啊，好像这个飙车电影就是特别要受到欢迎啊。据说这个人家好像不叫点映了哈，叫专场放映啊。之前的这个口碑也是非常好的，说是能够让夏天让你非常爽啊，嗨爆！ 在八月三号才会跟大家见面的这部电影呢，最近发布的物料是相当的多啊，好像在昨天发了一个叫什么《马赛传说》。这个片子不是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是跟赛马有关的啊。 嗨， 你知道现在这个老是看这个字儿啊，就是看这个网上排版啊，你老有这个。看不清楚啊， 自动把它 倒过来， 就变成自己熟悉的那部分啊。 我就想了半天，我说第一是速递，我前四个都看了呀。哪有赛马？ 没有赛马。你是不是脑海中想起音乐当啊等等？ 来吧，我们听听这个法国味道十分浓厚的啊，肯定嘛，它是法语的嘛。这个赛马不是马赛的片段，究竟是什么？其实我发现它里面有很多镜头是前面的一些精彩的，就是那个飙车的一些镜头的组合。那些瞬间啊，真的是让人记忆犹新，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啊。我跟你说过，那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车一飞过去之后。他正在那个监测那个什么，时速那警察发现，哎，监测仪不起作用了，根本量不起来这个速度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的士速度五，的士速递五啊，这当中发布的《马赛传说》的片段。 Gong de Mercedes, ça te dit rien? Y avait un cash de banque dans les années 90? Voilà. Et bah pareil pour, si tu sais, des Japonais. Pareil. Et puis les Pères Noël, les Belges, toujours Daniel et Emilien. Ah, non. Oh, mais il faisait ce qu'il voulait de son taxi. C'était pas un taxi, ça, c'était une fusée, son taxi. C'était un bolide, c'était une torpille. C'est pas, on voyait même pas passer. Il y avait une plaque qui sortait de la boîte à gants, je sais pas quoi, tu vois, avec des boutons, il avait deux, trois boutons, une manette, et là, le taxi, il s'élevait du sol, et il se transformait. 你听这个，你有没有特别着急的感觉？ 哎呀，这法国绕口令也不好说啊。 这个《低时速递》里面确实语言它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啊。因为一个是叫废柴嘛。 哎，对。 另外一个又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啊。 对。 当中就有很多的火花会碰撞出来。这个周五将要到来的《低时速递五》也是不可不看的暑期大片。来吧，说过了《的士速递》这么一个商业巨制啊，接下来咱们要来看看还有哪些电影，还有两部电影啊，我们都会提到。这两部呢，跟《的士速递》这样的商业片来相比，它似乎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戛纳金棕榈的大奖影片，日本电影导演柿之裕和的这部《小偷家族》，相信很多期待的朋友已经等待多时了。 知らずに店員が減るのずっと待つのがコツなんで。 这部电影呢是围绕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展开的。这个家里边有奶奶、妈妈、爸爸和姐姐还有弟弟，他们住在东京郊区一个棚户屋里。这个爸爸呢是建筑工地上做工，妈妈呢给人家洗熨衣服，然后奶奶呢有一点养老的救济金，他们就这么生活着。 但是最重要的，哎，经济来源 还有啊，爸爸和弟弟商场去偷点东西，满足家里边大部分的日用品来源。在有一次啊，他们去这个偷东西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呢，爸爸和弟弟捡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发现这小女孩啊，其实是被她父母虐待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小女孩收留在自己家里边。有了新成员加入之后，哎，这个贫穷但是很快乐，很平淡的继续幸福。只有四五岁这个小姑娘就跟着小哥哥到处晃，也加入了所谓的小偷的行列。然而小姑娘